歌声飘送千千里北街距离，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，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，好歌一生伴着你。歌声飘送千千里北街距离，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，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，好歌一生伴着你，好歌献给你，让爱藏心里，让光在我心里照耀，光辉欢笑永伴随，好歌献给你。为你解开愁闷，快乐在歌声里。歌声飘送千千里北距离，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，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，好歌一生伴着你，好歌献给你，阳光在我心里照耀，光辉欢笑永伴随，好歌献给你，愿你藏心里，唯愿为你解开愁闷，快乐在歌声里。献给你，愿你藏心